前走吧，去找幸福的人啊。草原上下着倾盆大雨，一路唱牧羊人的歌曲，是什么让女孩变女人？我们的话题永远在梦里，从爱情到放逐自己，从不实际到最平凡的委屈。是什么让女孩变女人？我们的话题永远在梦里，从爱情到放逐自己，从不实际到最平凡的委屈。谁说我们都活得那么骄傲， 是我的爱人，曾陪我走过苦涩的青春。 试着分析所有梦里一再出现的讯息，有种失落我感觉过，你若有所思的神情背对着我的身影，我看得懂那叫寂寞。梦境的影，爱是痛的替代品，我是你的过渡器，爱简单的秘密，无怨无悔。只要你想，你就随时逃避我寂寞里；只要你想，你随时隐形。I know I want to set me free。不想演戏，再花力气扮演完美情侣；不想继续，再把一段关系当游戏。不想再做梦去麻痹自己。 哟，

天地玄黄，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，做堂堂正正中国人。 北京时间14点整。